第26集，好巧。 你今天怎么心不在焉的呀，哥？快点换衣服，一块去车站，我等你啊。 好。 一杯咖啡。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，安里后脑勺一凉，猛然回身，看见许少卿站在柜台前，拿着手机扫码。 真巧，你要下班了？ 我去换衣服。 不出所料，他出来的时候看见不止林雨在等他，那个拿着咖啡的男人也面无表情地站在那边看他。 既然这么凑巧，我也有事和你说。 可我跟人约了一起坐地铁。 不行，上次我请你吃完饭你就跑了，你礼貌吗？ 不愧是地表最强记仇男人，这都过去好几个月了，一见面就提。这他妈神人不会是因为这屁事才故意等我算账的吧？ 这位客人怎么看也不像和李哥有什么交集的人呢，这怎么还质问上了？李哥摊上事儿了？ 小雨，你先走吧，我处理点事情。 啊？哦。 安理觉得在这里掰扯这些不好，就先示意许少卿跟自己出去。冬天的清晨6点，外面还是漆黑一片，他俩借着便利店透出来的光，在飘雪中冷脸对峙着。 那你想怎么办？多大点事儿？还说我没礼貌？我跑掉也是因为你先恶语相向的。 我怎么就恶语相向了？难道我还得跪请您上车？ 你说我是靠犯傻创造机会的女主角？ 你不是吗？成天跟个需要被拯救的弱智似的。 你瞧瞧你，我只是想借个充电器，你阴阳怪气的干什么？那我看你那死样心里堵得慌，就不想借了，不行吗？ 帮我拿着，我抽根烟。 你有没有素质啊？ 死样？我什么死样？我刚他妈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。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你现在给我掰扯，闲的你，我走了。 哎，等等，上车说， 有事在这儿说。干什么？你别拉我，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。哎 呀，说不完。 许少卿半拖着，一直给他弄到车旁边，扔到副驾驶上去，然后自己又转去主驾。 你司机师傅呢？ 大半夜的让人家跟我在这耗着合适吗？ 可是你之前办完那事儿不都是他送你回家的吗？ 办什么事儿？ 安里对着他勾了下嘴角，一脸的心照不宣。许少卿愣了愣，突然变了脸，一手勾住安里的脖子，狠狠地啃上他的嘴。许少卿那个亲法简直要了他的老命，好像要把他的舌头都从嘴里吸出来吃掉一样。按理用力的推，实在推不开，就赶紧去拉车门，当然也是拉不开的。按理无可奈何，就咬了许少卿一口，许少卿这才松开了他，喘着粗气，舔了一下破皮了的嘴角，笑了一声。 还说不是女主角，我还真没碰见过咬人嘴的男人。 兔子逼急了还咬人，也不分公兔子母兔子吧？ 兔子，你家在哪儿？那我直接回家了。你也想去我家？ 城西区乐道巷。 哎，没想到你这样的还有女孩子看得上。 啊，谁看上我？什么叫我这样的？ 按理想了一下，自己确实是一无是处，一无所有，甚至都不是一无所有， 而是带着个生病的孩子。他觉得许少卿大概想到的就是这两个词的意思，这让他有点低落，可能是因为许少卿太优秀了吧。 我现在虽然不怎么样，可上学的时候还是有些女同学会喜欢的。 在他们还天真的认不清现实的时候。哎，所以你高中时候都在干什么？和男生看片儿？和女生早恋？哼，瞎混，怪不得混成这样。你上大学了吗？ 太欠揍了，非得在我身上找话题取乐吗？你这么优秀，读书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女同学喜欢的吧？那你怎么办？会直接拒绝吗？还是说你当时其实谈过？ 没有女生喜欢我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全校都知道我是同。 我去，你真勇敢，那么早就出柜。优秀的人果然就有资格任性，真羡慕。 哼， 怎么 勇敢个屁。哼，是因为高中我一个同学在厕所里和我亲热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。 我靠，你这个狗东西，你把纯洁的校园当成什么法外之地了？ 你骂我干什么？他说上厕所看见觉得我长得好，想学习一下，然后他就过来了。 这事儿跟念书一样，还能学？你就是故意的，你这种人渣就该收拾。 哼，收拾了，被老师发现以后，那同学就说是我强迫的，然后学校给我家里打电话说了这事儿。当时我妈正癌症晚期住院，几天之后就过世了。结果他们都说我妈是让我气死的，别说是全校，全市的中学大概都知道我的事儿，还传得越来越夸张。我被退学了，全家来了僵尸。 安里没有想到聊天的内容会再次转弯，变成了一个青春暗黑故事。他张口结舌，什么都不会说了。许少卿却似乎还嫌这个空气不够辣神经。 然后我就被我爸送去治病，后来普天同庆，我治好了。 许少卿瞟了安里一眼，安里悚然。他当然知道许少卿是没治好的，而且比一般人更疯。那他经历了什么才会承认自己治好了呢？ 那你还觉得我勇敢吗？在下小神机缘中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